9月27日，荣耀职业联赛第十赛季第四轮比赛打响，星星坐镇主场迎战霸图。豪门战队的影响力果然非同小可，星星战队现在虽然也有一定的人气，但招来的观众并不足以填满这个整个萧山体育场馆。比起昔日佳士票房最辉煌时的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星星的差距还是很大很大的。但是这一次霸图到来，对中立观众的吸引力相当可观，再加上霸图本身粉丝的广泛群体，萧山体育场馆的座位被填充了不少。对于弱队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幸福的烦恼，来个豪门可以带动票房，拿到不少收益，但与其同时，豪门的到来也意味着可能会输掉比赛。对星星而言，这才是他们的第二次主场，对票房什么的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概念，观众多了这么多，陈国并没有太兴奋，他的关注点基本还是在比赛上。这场比赛看点颇多，有叶修和韩文清这对老冤家的对决，有方瑞和林敬言这对昔日组合，有唐柔立下的五轮必一挑三的誓言。只可惜看点虽多，这场对决却不是本轮比赛中最华丽的对决。同一时间， S 市轮回战队的主场迎来了蓝雨战队，这种豪门之间的对抗是电视转播肯定不会错过的重点完整。星星和霸图想看直播的只好现场或者是去找网络直播了。萧山体育馆，客队霸图先行出场，正式比赛时队伍选手都穿着各自战队的队服。霸图这等豪门的影响力确实不凡，他们在各地都有粉丝自发组织的粉丝团体，每到一处打比赛时，那些会随队征战的铁粉都会和当地粉丝团队联系，而后有组织性的到场为霸图战队加油。此时体育馆西边看台聚集于此的霸图粉丝很多都穿着霸图战队的队服，在队伍选手出场时疯狂地发出呐喊和欢呼，各种旗帜标语张扬地铺散开去，相比第二轮前来做客的百花，声势简直强太多了。而星星呢，虽然现在也有不少粉丝，但却还没有形成这种有组织的粉丝团体，现场加油什么的全凭自发，在对方这种有组织的有力声势下顿时显得非常支离破碎，星星的主场已经是要被霸图粉给攻陷了。霸图选手们朝支持他们的粉丝挥手致意，更是掀起了现场一阵一阵的高潮，直至主队出场时，现场星星粉轰然而起的叫好才算暂时性的将霸图气势压过的。但是只是暂时，无组织的散碎声势在持续的较量下完全不是霸图粉丝团的对手，星星的粉丝先行败下阵来。看来有必要支援起一支粉丝团队来。看到这一幕的陈果想起了以前自己还是一个佳士粉的时候，就有跟佳士的粉丝团打过交道，这些粉丝团虽然初始自发联谊，但在聚集起一定规模和影响力后，俱乐部官方也会在背后给予一定的扶持，星星同样可以参照这样的模式，只是星星才刚起步，暂时没有发现有力的团队。当时挑战赛时，田七那帮工会兄弟聚集在一起倒是挺猛的，但是很遗憾他们都不在 H 市这边，主场粉丝军团还是得当地粉丝最便利一些。粉丝们的喧闹在双方选手出场后相互问候致意时达到顶峰，各队的粉丝在这种时候都会充当起自家战队的强大后盾，在他们的身后为他们增添各种声势，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霸图粉在此时给予战队的气势真是超级强力。队员相互握手致意之后回到了各自的选手席，正式比赛马上就要开始，现场已经开始播报个人赛第一场双方即将上阵的选手。霸图战队选手林敬言，角色流氓冷暗雷，星星战队选手苏沐橙， 角色、枪炮师沐浴成风。一开场就是顶尖选手的对决，现场顿时嗨翻。两位选手各自从选手席上站起来，相互随意招呼了一下后，就朝比赛台上走去了。经验丰富的选手麻利地进入了比赛，第一场对决迅速开始。一对一地图，乡村荒昏，一副不像是战斗，更像是风景画的地图，在黄昏中慢慢通过全息投影呈现出来。这是苏沐橙很熟悉的一张图，出爱这图的风景，因为喜欢渐渐熟悉，熟悉了自然就可以拿到职业赛场上来用。林静妍呢，有方瑞这个昔日的好搭档，他在星星面前已是毫无秘密可言了。选图过程中各方意见都对参考，就方瑞提供的情报而言，今天所有对战图就没一副是林静妍有研究的。当然换个方向来看的话，林静妍没有研究的，方瑞几乎也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他本就是在和林静妍一模一样的训练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唯一变化也就是林静妍先离开的那一年。这一年呼啸为了迎合新核心，唐昊从方方面面都有一些调整，有磨练一些新图。 不过这些图既然是迎合百花出身的唐昊呢，我想对霸图也不合适，张家乐必然也是熟悉这些地图的。 方瑞如此分析着。选手转会带来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只以为是战场上打打杀杀的人，对荣耀的了解还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个人赛第一阵，依出场选手苏沐橙的喜好选择了雨落乡村。一副一v一的地图能说多大，说是乡村事实上应该算是乡村一角。双方角色刷入新图，比赛就已经开始。绕过刷新点前的一间小茅屋后，苏沐橙就已经看到那端借助场景掩护左右流窜的冷暗雷，似乎是想战术走位。不过林静妍显然也看到了这端的沐浴成风，冷暗雷顿时不流窜了，大方走了出来。 这图掩护不给力啊， 公共频道里林静妍说着。苏沐橙回了个微笑的表情，这是当然了，远程攻击手就需要目标处于自己的视野大范围内，过多的掩护当然是枪炮师所不喜欢的，苏沐橙选喜欢的图当然也会先顾及比赛的因素。 这里不错， 林静妍忽然来了一句后，冷暗雷夕阳余晖下穿梭，绕到了一间瓦房后。苏沐橙笑了笑，沐浴成风继续走位，然后手炮端起，炮口能量凝聚，却是蓄起了量子炮。瓦房后的冷暗雷正在东张西望，这张图林静妍确实不太熟，他正在仔细观察，寻找可利用的地形，谋划战术。他并不急着要和苏沐橙对决，作为一个老将，他总还想着直接和人硬扛硬的分胜负，那不合适。老将就该发挥自己长处，多用经验和战术，正面拼刀这样的手速活尽可能的还是留给年轻人吧。林静妍正观察，忽听 biu 一声，短锐急促，量子炮。枪炮师的技能攻击声势浩大，音效各有不同，只听声就能分辨出技能。林静妍不但听出这是量子炮，还能从音效听出这一炮是蓄了力的。蓄力后的量子炮威力和直接发射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根本没发现沐浴成风有出现在哪儿的林静妍完全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躲闪，但是蹲身翻滚减少受到攻击的面积总比傻战要强。谁想冷暗雷这刚开始滚，强大推力就已经袭来，他身后那瓦房的砖墙骤然飞出，瞬间就拍了冷暗雷好几下，量子炮的威能直接冲破墙壁袭来，滚动中的冷暗雷被掀出去了好几个跟头。 我晕！ 林静妍操纵着冷暗雷站起身，看着那被量子炮直接破了一个大洞的烂墙，透过这大洞可以看到瓦房正对着的完全敞开的房间大门。沐浴成风，林静妍根本没来得及看清那团身影，一道豪光已经朝那房门整个映射，似要吞没， 但最后其实只是穿门而过，再穿过那大洞，直接朝着冷暗雷击射而来。激光炮。隔着一间瓦房，苏沐橙所发动的攻击竟然还是连续的。刚刚被量子炮掀了几个跟头的林静言明显迟钝了些，这一激光炮也没能躲，被撞了个正着，直接就被推进了身后的一堆草垛子。碎草纷飞，卷在风中像飞扬的雪花一般，冷暗雷挥舞着镶在拳上的利爪从草垛里钻出，就见沐浴成风已经又逼近了许多，挥手一扬，一个明亮的打火机划过一道弧线朝他落了过来。讲不讲科学了？这么远，这么用力，扔出来的打火机火苗却还这么稳定。林静言腹诽着，却也知道打火机不是关键，可怕的是接下来要落下的热感飞弹。看准打火机飞来的弧线，冷暗雷身形急退，很快就又回到了那堆草垛。结果火机的走位似乎并不如林静言所意料，它飞落的似乎要更远一些。有风速影响，这种时候已经不是考虑科学原理的时候了。冷暗雷再退，轰！冷暗雷瞬间被熊熊烈火包围，那火机落地，热感飞弹还没来，草垛先被彻底点燃了。烈火包围的林静言明显懵了一下，操作稍慢，冷暗雷逃离火场慢了那么些许，被热感飞弹落地时的气浪给掀到了。升腾起的蘑菇云，降下的浓浓烟雾，将冷暗雷又一次给包围了。